毫无破绽。君莫笑被困，但叶修的意识还是很清醒的，对于此时张家乐的发挥，他只能如此评价。说起来，张家乐这职业生涯的历程，叶修也是近距离一路看过来的。从他们百花组成狂剑和弹药的搭档磨练繁花血景，再到繁花血景横扫荣耀，再到孙哲平伤退，张家乐咬牙独行，叶修一直都在，和每一个阶段的张家乐他都交过手。他的看法和孙哲平完全相同，眼下的张家乐是最强的，因为他重新找准了位置，他那经过数年累积沉淀的才能终于彻底发挥了。找不到突破口，但是也不能一直这样等下去。张家乐不是在这儿放烟花给叶修看的，百花缭乱射出的弹药或重或轻的总是会给他造成伤害，被困空间越来越小的君莫笑所受的伤害正在越来越大。强冲！君莫笑忽然撑起千机伞，看起来就要顶着伤害脱离这被困的局面，但是撑盾掩护这种简单的手法，张家乐又何至于想不到？一看千机伞撑起，立即就有了应对。一颗手雷飞出，正撞到千机伞的边缘，而后居然顺势一弹，就从千机伞上翻了过去，就这样突然呈现在了叶修视角内。不及应对，手雷爆炸。遥控式手雷威力比起低阶的撞击式手雷还要小一些，但是由操作者控制爆炸时机，精准性自然是超高无比。此时越过散盾爆破，伤害虽低，但炸了个完全，而且该有的冲击力总是有的。君莫笑顿时朝后退去，身形晃动下，千机散盾的掩护顿时也不周全。张家乐抓住机会，各种弹药从空隙中穿越而过，轰轰轰轰，各种爆炸的光影交织着，绚烂成片，形成了开场以来最绚烂的一次百花齐放。君莫笑的身影已经被光影整个吞没，依稀可见的只是一个身影还在有所动作。张家乐毫不放松，继续操百花缭乱朝内不住地丢着各数攻击，直至光影绚烂的连那模糊的身影都看不见了。攻势骤停，张家乐发现君莫笑的生命居然不再下降，这怎么可能？那里哪里还有什么可攻躲避掩护的空间，分明已是死角了呀。攻势停止，光影消散，只剩爆炸后残余跳动的火苗和香烟。在这屋内封闭的空间内，浓烟想尽散倒是没那么快，但是该看到的此时已经完全可以看到了，所谓死角的墙体赫然被开了一个洞。张家乐瞬间明白了，一楼的墙体固然坚固，但也绝不是无法摧毁，只是需要更多的攻击。于是那时的叶修操作君莫笑炸作强攻，引诱张家乐朝这一端做出强力反击，借助百花的火力和光影掩护，最终将这坚固的一楼墙体破开，脱身而去。为此君莫笑也承受了相当的攻击，他的生命已经只有19%。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所有人都以为已是绝对困境的局面下，叶修还是打开了一道缺口。真是个难缠的家伙。张家乐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多少次在比赛中面对叶修时心生这样的感慨了。另一端门响，破墙而过就是隔壁。叶修行动超快，立即就要发动反击。张家乐连忙操作百花缭乱调转视角，对着这门口就是一通狂射。一道身影出现时就已经被百花光影给吞没了，只是这身影怎么看也矮了些，被击倒得快了些，更重要的是君莫笑的生命还是纹丝不动。张家乐已经意识到坏了，连忙再转视角时，君莫笑已经闪到了他面前，从那个墙上破开的洞口去而复返。至于那边推门闯进的只是一个哥布林而已， 就是为了分散张家乐一瞬间的注意力。一瞬间已足够，君莫笑在洞口甚至还留有一个身影，他是用了影分身术最快的移动手段，飞速完成了这一替身。百花缭乱，立即被挑上飞天，千机伞疯狂切换形态的伞人快打来了，血花飞舞着，贴身肉搏就是这样直接用鲜血交织而成。百花缭乱的生命飞快下降着，之前他几乎没受过什么伤，大家都以为张家乐可以以很低的损耗结束这一局，追平之前秦慕云败阵留下的劣势，但是他没能一波咬死叶修。19%，他留给了君莫笑这么多的生命，于是现在反被一口咬住。就要这样被一波带走了吗？所有人开始转为张家乐担心了。叶修的散人快打这赛季太多次做到这样的事，咬住一次机会就再不松口。张家乐当然也无比清楚这一点，叶修毫无疑问是他们研究星星时的重中之重，这个他们霸图几位本是无比熟悉的老对手偏偏更换了这么一个职业，着实让他们头痛了好久。职业变，打法就会变，但是一个人的经验、意识、判断力、习惯等等却不会变。霸图战队韩文清和叶修纠葛了10年的对手，张家乐、林静妍都是联盟第二代选手，整个荣耀圈中和叶修交手最多、最为熟悉他的顶尖好手恰巧全都聚集在了霸图战队。散人职业的打法让他们去脑补的话，他们一样会困难，但是如果说捕捉叶修思路的话，他们这些人比其他战队的选手要更有优势。时间在从他们身上掠走一些东西的时候，总也会留下一些给他们。就这样一波带走我？张家乐那可是唯一一位和叶修一样拥有4次总决赛经验的人，那种巅峰的大场面没有人比他们两个见识的更多，而4次都屈居第二的尴尬结果更是一直磨练着他的心性。他经历过最大的挫折，4次，现在只是一场比赛中的起落，对他而言简直就是微不足道。从被挑上空的第一秒起，他就已经在抗争。半空中的百花缭乱不住地往下丢着各种手雷，君莫笑简直就像是挑翻了一个存钱罐，哗啦啦的一片热闹。浮空中的角色竟然还做出了这样强有力的还击，这可是所有人一开始都没有想到过的。有一些效果手雷是叶修不得不去解决的，但更多的他也实在没有那个余力在维持攻击的情况下还做出应对。手雷从天落下，绚烂的光影在地上盛开，当中君莫笑的身影顽强地行走着。这样的强有力的反击居然没有逼退他，他居然还要顽强地维持他的攻势，所有人都错愕了。霸图向来不知退让的韩文清今天在面对叶修的时候退让了，结果现在却是叶修在这样的处境下像是韩文清一样勇往直前进来，是在交换。观看着比赛的职业级选手如喻文州、黄少天、孙哲平他们此时却都看得明白，叶修解决一些会中断他攻势的手雷，然后尽可能回避其余会造成的伤害，然后尽可能多的给百花缭乱施加伤害。明白无误的交换，标准的擂台式打法，他所追求的已经不是这一局有胜负，而是在这一局里尽可能多的杀伤对手，为下一位出场的队员铺路。 其实他还是在图省事吧， 黄少天给喻文州发出消息说。 或许吧， 喻文州回道。观众们有的在期待着张家乐能打破局面，有的在期待着叶修能一波结束，但是高手们却都明白这一局比赛只会在交换中结束。最终君莫笑倒下，百花缭乱生命还剩61%，胜负 在擂台赛里谈个人胜负总是有点无法理直气壮的感觉。叶修输了，但带走了对方 39% 的生命，这是星星继续领先的幅度。张家乐赢了，但是相比他将君莫笑压制到角落时的期待，显然还是有些落差的。解说潘林和李一博本该是在一场结束后就有一点总结性的点评的，但是此时两人不着边际的却半天都没有进入主题。这场比赛看起来是那么的绚烂直接，一切都很直观地表现在了大家眼前了，可是只说这些的话，两人却都有种没有说透的感觉。可是要点应该在哪里呢？两人很茫然。叶修下场，满场掌声，这样的结果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最后的那个反扑还是相当让人兴奋的。虽然没有一波打死对方有些遗憾，但是面对这种豪强，一挑二的期待本就有些过高嘛。下一个出场的会是谁呢？观众们一边鼓掌一边盯着电子大屏幕，想尽快看到星星下一位出战的选手名字。莫凡名字出现了，被起了大神杀手绰号的莫凡，现在在星星的擂台赛中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席位，而他的风格也被大家认为确实适合应对擂台比赛。在电子屏幕打出名字后，莫凡起身朝场上走去，期间自然是和叶修擦身而过，没有交流，仅仅是点了下头，表示我看到你了而已。李一博和潘林不知如何总结上一场对决，此时连忙就把话题扯到这下一场来。 大神杀手面对角色生命还有 61% 的张家乐， 潘林语含深意地说着，虽然生命不对等，但若莫凡胜出，那他那大神杀手的击杀名单上恐怕又可以添一个名字了。